嘿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新人 JQ， 欢迎大家来到 JQ 拓客。我们今天来聊聊，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平安吗？受委屈了吗？不，别哭，有我陪着你。每天被闹钟叫醒的我，拿了藏在枕边的手机，第一件事就是点开绿色框的微信，赖在床上动动大拇指，点开发现，翻翻自己的朋友圈，看看最近大家过得怎么样。一大早就被各种的美食、生活早微商和各种心灵鸡汤给唤醒。好吧，看了那不属于我的生活文后，我该准备休息了，开始自己一天的生活。时间滴答滴答的移动，仿佛是在告诉我，时间不想再等我了。他自顾自地走了。不行，我得赶上他的脚步。赶紧换了身衣服，嘴里叼着面包，左手拿起了外套以及包包，右手还不忘了手机和钥匙。没穿好鞋，我就这么的出门了。每天与时间争斗是我的日常。 黑小 J， 我看公交快到了，快点，公交不等人啊。 一楼在散步的姐姐对我喊道，嘿，谢拉姐。我赶紧带着百米冲刺的速度往站牌跑去。幸运的是，公交车门紧闭的前一刻，我赶上了。车子开动，我紧握着扶手，车上的一行人在公交的带动下摇摇晃晃，看着窗外呼啸而过的车辆，忙碌的一天开始了。这座城市正在苏醒。每天进入办公室前，我都会告诉我自己 JQ, have a nice day and enjoy your work. 推开门，迈开脚步，工作开始了。每天我总会领杏黑咖啡来陪伴我的一整个上午。办公室里此起彼落的键盘声，源源不绝的座机铃声，办公室正在活跃着呢。同事们的忙碌，同事们的拼命工作，谁都没落下。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打拼着。转眼间，哎，到饭点了耶，该吃饭了。到了 7, 今天就你了。拿了两个饭团和一个优格，太完美了。完食，午餐结束了，回到了办公室，关了灯，回到了位置上，小歇一会儿，为今天下半段的工作时间续命。每天，人会对于回到现实而感到无奈。下半段的工作开开始了。3点钟的会议，上司的劈头论足，组长的精彩汇报，各种议程在会议中被塞得满满满。社会大学给我的现实生活打碎了小时候世界给我的憧憬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在生活中缺一不可。每天都会被自认为的别人过得肯定比自己还要好，你一定要加油哦的认知给叫醒，然后每天都逼迫自己得充满动力，开始拼命生活，只是为了让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所向往的那一个人。 终于熬到了下班时刻，约了三五好友聚一聚，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，不谈工作，只聊人生，话家常。聚会结束后，我们各自回家。回到家里，我洗个热水澡，打开电视，属于我的夜晚来临了。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 啊。 关了电视，整理好自己的公事包，回到了熟悉的卧房。我依靠在床上，准备睡前再好好的刷一次朋友圈。翻啊翻，哦，他竟然抱得美人归耶！哦，齐恒，原来你们都吃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呀！心里不禁感叹，原来大家都是将生活的小确幸放在了朋友圈，尝试着退休，终于列国吃香喝辣的生活。哇，带着羡慕之意，把许久未关的手机调至勿扰模式，放在了枕边。默默关了灯，进入了梦乡，寻找我的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样的生活该改变了。每当心里下定了决心，心中的魔鬼总会有各种的理由来搪塞，告诉我，哎呀，不差这一次啦，你吃饱饱喝足，哎呀，你明天下定决心肯定可以改变了，都莫要急于一时嘞。我心里深知，若我不改变，我就会被世界给抛弃。要是我们能像巴沙耀一样，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，我不怕偏见，我只怕自己从来没主见，怕活成没表情的人类，该有多好。是的，改变从现在开始，一点也不晚。我们应该从朋友圈里跳脱出来，无论是阅读、学习，或者是散步、运动，你们都可以一点点的累积。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些被羡慕的人，那些被所有人向往的那一个人。动起来吧，改变从现在开始。 今天之所以会正儿八经的说这个话题，其实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减缓，但它其实并未消失。工作我们也不能有太多的娱乐，我们只能与他人保持着相敬如宾的距离。真的觉得这是上天让我们好好反省的机会，不要因为疫情的好转而忽视了自身的安全。改变吧，我们和世界都会好起来的。不知道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啊，其实有没有发现到那个微信铃声其实是不断一直的响起的。这是我的一个体会。我是觉得说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不断的被各种的通讯软体给占据，铃声的响起，通知的跳出，其实会让我们不停的被手机给吸引过去，看看是不是有人在着急的找我，当自己是个好重要的人啊。可每次都这样，每次得来的结果都是自作多情。我们来做一个尝试吧，挑选一个你喜欢的日子，关了通讯软体，关了 WiFi， 关了手机的移动网络，去做一些你想做却没做到的事。可以是阅读一本书，可以是做一道料理，可以是吃一个甜点，可以是去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。没事的，想要找到你的人肯定可以找到你。 我们就为自己活一次吧，让我们自己远离三 C 也可以快乐的活一天。谢谢你们的收听，这里是 JQ 拓客，我是 JQ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